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喂，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咧系呢个四月九号星期六嘅晚上啊，咁喺我哋身边咧，咦有三个人啊，有我爆石啦，有糖水同埋唔系阿 Sam 啊，系阿肥仔啊，大家好。 喂，大家好啊！ 阿 Sam 咧用自己的方法即系潜逃咗啦，咁所以而家阿 Sam 已经唔存在啦，咁即系暂时唔存在啦，咁我哋咧即系冇办法，一定要揾个主持咧，即系有翻啲人啊去讲下嘢咁样。所以呢我哋成邀咗喺香港嘅肥仔，喂肥仔好耐冇见啦。 好耐冇见啦，真係。之前我最上一集係都係去年嘅六四。 嘩，即係都起碼成一年前 咗喇。 喂，我想讲一样嘢先，而家我哋呢个节目係第一个跨国界跨太平洋嘅呢个网台节目啊。 是咪第一個咩？ 指性事件啊！ 嗱，因為肥仔已經正式成為我哋主持啦嘛，咁所以咧，即係依個頭先阿糖水講嘅嘢係正確嘅，可以叫 TPP 四眼乜乜乜喎，係嘛？因為我哋三條都係四眼嘅。咁 anyway 啦，喂，嗱，咁首先講咗樣先，因為咧我星期一就要翻香港啦，咁我原本就好擔心嘅。因為呢我要一個人睇住兩個細路哥咁樣去飛一程九個半鐘頭飛機，我好擔心即係喺機場點樣去處理呢兩個細路哥。而家我今日開心咗好多個人。 點解？ 即係阿梁特首呢即係做咗一個好 example 俾我，原來我係可以喺機場度呢就同啲職員講話，你可唔可以幫我將啲即係我入咗去先，跟住呢叫我老婆呢就出去同啲職員講，就話你可唔可以將嗰啲行李呢就幫我拎入禁區。咁直接俾我，咁我就唔需要拎住咁多行李呢就上飛機咁辛苦啦，咁我可以叫啲即係我哋專心睇住細路哥，但係而家心情非常之開朗。 你傻呀，你咁嘅特首。 佢而啲外國人點識分香港人嗰啲樣 子。我哋仲要同外國人講啲，我以為你係一個香港講嘅。 係，咁你呢啲香港國際城市嚟㗎嘛，咁所以即係喺 apply 到香港，我相信都 apply 到雪梨呢啲咁嘅即係二等機場啦，係嘛。喂，咁阿肥仔今日叫得你上嚟即係做主持呢，咁就知道你呢去睇咗十年喎。 係，睇咗。 係，喂，有冇感動流涕呀？你去邊度睇先？你邊度睇先？ 我喺一間教會裏面睇嘅。 喔、OK。咁好，教會肯播十年？ 香港好多教會播十年呀、 啊。嘩，咁嘩，反共呀、啊、大家一齊。 反呀，大家都反呀。 點呀點呀，咁多唔多人睇呀？ 嗰日因為我返嗰間教會係有兩層嘅，即係大禮堂嗰度，咁兩層都爆曬囉。 嘩 ,ok, 係多咩人啊，年輕人啊，定係即係其他人都有？ 多年齡都有嘅，即係譬如話我有啲親戚都有去睇，咁佢哋嘅年齡係到六十幾歲㗎啦，咁樣都有，咁去到譬如好年輕嘅時候，咁譬如話啱啱入大學嘅都有咁樣囉。 我睇咪睇完牧師有冇出嚟做叫人舉手決志？ 其實咁話冇呼，嗰日好似冇呼召嘅，嗰日好似一個類似研討會咁樣嘅嘢嘅，咁 研討啲咩嘢？ 有冇收奉獻？ 有冇收奉獻啊？有冇收奉獻啊？ 即係冇啦嗰日。嗰日我記得咧，就係一個我唔記得個講員係咩身份啦，但係佢係除咗係熟習聖經之外咧，佢係亦都研究香港政治嘅，即係但係佢係一個新加坡人嚟嘅。 哦，咁即係其實即係播完套戲就仲有講到添。 佢先有個短嘅 message 啦，跟住之後有個 Q&A 嘅時間咁樣囉。 即係外圍嘢唔講字啦，咁講下套戲啦。喂，你覺得呢套戲值唔值得攞最即係咩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先？ 好多呢排好多人回應呢套戲得獎嘅，譬如話好多人論資源啊，論時間啊，論拍攝手法啊，咁好多人都話郭富城嗰度應該攞多過佢㗎，咁但係 咁點都好過嗰度咩智取咩山嗰度都唔係香港電影嚟嘅。 乜嘢嚟㗎嗰度其實係。 智取威虎山囉，嘩喺嗰啲 TV Pack 度有啦，徐克㗎嘛，徐克就大片嚟㗎啦，明顯。 其實而家好多戲呢，即係而家好多戲都係 中國嘅投資者同埋香港人嘅教訓一齊拍咯。所以點解話好多唔係應該咁講，應該話唔係好多人會拍到十年呢一種嘅題材咯，就因為呢個原因咯。 咁嗱，咁我預咗聽個觀眾都即係知道十年係一套咩戲啦，亦都知道或者有去睇啦，或者好想睇啦咁樣。咁講少少嚟聽下啦，即係十年呢個故事就係、是、分咗做五個單元嘅，即係有五個小單元嘅故事組成啦。OK， 咁其唔會由唔同嘅導演拍啊，唔同嘅即係題材啦咁樣。咁嗱。講重點啦，阿肥仔，你覺得即係成套戲最觸動到你係咩呢？ 其實最觸動我呢，佢有五個故事咁樣啦，即係佢分別係浮瓜、東禪、方言、自焚者同埋本地蛋咁樣。咁其實最觸動到我嘅係自焚者嘅 一 個，當日亦都即係睇完，即係今晚去到尾聲，即係呢一個故事去到尾聲嘅時候，係好多人都喊啊咁樣樣，即係點解會咁觸動到我呢？因為個故事係講緊當時有個年青嘅社運領袖，就因為要反呢個基本法23条入咗獄，跟住喺監獄裏面絕食身亡嘅。咁跟住就一班支持者啦，就去到英國駐港領事館咁去支持呢個青年啦。咁跟住，但呢個自焚事件發生之前呢，香港發生一場鎮壓，就好似情況就好似14年雨傘革命咁樣嘅。咁但係當時呢就覺得要將行動升級，所以就要自焚啦咁樣。而之後去到最尾嗰一幕，即係本來當時不斷嘅都係一啲年輕人去自焚，但去到最尾嗰一幕呢係由一個婆婆去撐住一把遮同埋攞住一罐火水行上去呢、這個駐港領事館嗰度，跟住去到領事館面前咧，倒將啲火水倒自己度啦，跟住再點火咁樣。而最尾係即係最完嗰幕咧，即係最尾完美嗰幕咧，淨係燒剩個遮嘅骨咁樣。 咁即係其實暗示即係個阿婆都自焚咗啦，係咪？ 好多人都認為話香港啲年青人因為有啲咩事唔滿意就去絕食、去自焚咁，但係其實講到，但係都最尾去到唔止年青人咯，其實係年長嘅，一長者嘅，可能佢都覺得香港入面對一個問題，亦都好似好難有一個出路。咁所以就要透過呢樣嘢去將呢件事去俾大家去關注，去亦都即係代表我話好多嘢係要透過血汗、透過代價去爭取咁樣。 咁你見到頭先話，即係話好多人即係話感動位啊，或者觸動到佢哋啊，咁你覺得佢哋觸動到啲咩嘢呢？都係咪同你嗰、那個想法差唔多咧？你估，即係或者你同翻你啲屋企人傾嘅話， 我自己諗翻呢套戲，即係呢一 part 咧，即係點解佢點解喊？其實即係基於一個即係人道立場嚟講啦，即係始終都係有血肉有生命噶嘛，即 係自我犧牲， 係啦，要自我犧牲。要係用呢個咁樣嘅方法去自我犧牲，即係佢哋會覺得可惜啦，還是係香港真係冇希望到要咁樣啦，而去觸動到佢哋咯。 我自己就冇睇過呢套戲啦，咁就睇曬 description 啦，咁就之前睇過啲 trailer 同埋即係 follow 過睇過啲 news 啊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都 OK 喎，即係其實佢又唔係話真係一套有咩政治好強嘅政治message 嘅電影嚟喎，但而係反而係相對拍出而家香港嘅現實，用一個藝術嘅提煉去拍出現在香港嘅現實出嚟嘅喎。而佢當然佢將個故事話喺十年後發生啦，即係話其實佢係相對客觀，就係講緊而其實而家香港人，香港已經發生嘅事，同埋香港人嗰種態度同埋應對嘅方法嘛，即係話其實自焚點解你點解係自焚？點解大家會有共鳴？香港點解唔係燒緊死佢咧？係自焚咧？咁因為其實而家香港人就係處於呢個咁嘅心態。 某程度，我覺得自焚咧係唔係一個進取嘅方法咯？我自己覺得，即係預期係好似唐先生講，預期燒死自己，點解唔燒死佢咧？咁樣咁真係喎，即係譬如話，你見到 即係以前民主派嗰種和理非非咁嗰種嘅抗爭手法，都而即係去到話，即係我哋要本持住和平理性非暴力咁樣。咁但係去到最尾，你選擇唔係行前一步去爭取，而反而嘅係你要去燒 Q 死你自己，去將呢件事帶到大家關注。德國或者咁講啊，去講翻2014年啦，雨傘革命啦，當時。我相信冇香港人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嘛，但係點解都仲要係去到譬如話去到最尾要絕食啊咁樣樣，而去再提高大家關注。咁我覺得呢樣嘢反而即係你對比翻旺角大戰之後，即係今年年初一咁樣，咁個對比係好大嘅。其實而家即係香港個即係抗爭嘅手法，即係無論係本土派定係由而家民主派即係泛民嗰班咁樣。 喂，即係其實即係標案呢樣嘢呢，我都覺得有啲嘢想分享一下。即係我又喺澳洲，我又冇得睇啦，我又冇得去教會睇十年啦咁樣。但係我都係睇 description 啊，睇下啲 trailer 啊，睇下啲影評啊咁樣去分享一下。我發覺好似當然啦，呢套戲呢係已經係2015年拍啊上畫嘅事，咁所以呢佢哋係唔會知道2016年發生咗呢個旺角呢個嘅暴力抗爭，或者係呢個嘅旺角騷亂呢件咁嘅事。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佢係一班譬如話有心或者想喺即係呢方面度攞題材嘅導演呢，就想去帶出一個或者創造啲思想空間俾啲香港人，就發覺如果照返住而家香港依條水嘅話咧，即係嚟緊十年之後，香港會發生啲咩事咧？咁樣就有依五個故事咁樣。咁我覺得幾得意嘅，作為一個藝術作品或者作為一個文化角度去睇依樣嘢，我覺得係非常之好，或者係有啲新鮮感啊。起碼唔使睇即係智取威虎山啦，係咪先？咁但係我覺得有問題嘅地方就係咧，如果大家將十年依套戲或者十年攞最佳電影依一件咁嘅事或者依件咁嘅事變做一個抗爭模式咧，我覺得就好大問題啦。因為以來香港都係用依種方法去表達訴求嘅。即係譬如話有啲嘢，譬如話香港隊對去中國隊嚇，即係大家去撐香港隊，咁跟住香港贏咗或者香港和咗啊 ，share 到爆啊，洗曬解咁樣啦。咁呢個十年亦都係一樣啦，十年呢套電影嚇攞到香港電影金像獎咁啊，有狂 share 啦。跟住4月1日即係全城都播十年嗰、那個、那個公共影院即係又係咁 share， 哇好多人啊，好開心啊，或者哎呀真係好啊，香港有希望。喂，我唔覺得咁樣係香港有希望，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十年攞呢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唔係代表香港有希望喎，因為攞完電影 其實十年就係呢套電影就係話俾你聽，你哋唔可以繼續咁樣嘛，唔可以繼續喺自焚者方言，即係話一佢冇一個答案啦，但起碼佢係好似一面鏡子咁提煉咗出嚟話俾你聽，你而家係咁樣，唔該你諗下，你係咪應該繼續咁樣啦？咁樣 即係我記得我知道十年有一個，譬如話即係比較爆嘅一句就係話咩十年喂為時美滿定為時已滿係咪啊？阿肥仔， 為時美滿， 為時美滿係嘛？咁我想問一下你，譬如話你睇完呢套戲之後，為時美滿對你嚟講呢句說話係咩意思咧？ 為時美滿嘅其實係因為你見到即係佢點解佢要講？十年，即係個題材十年，即係2025年咁樣啦。咁佢當中每一個嗰五個故事裏面講到佢話，即係點解要自焚者係反基本法3条，本地彈係講緊一啲少年軍去攻擊一啲標榜自己係賣本地嘢嘅店鋪，方言係講緊普通話全面取代咗香港嘅作為一個官方嘅語言咁樣樣，東時嘛浮誇呢啲，其實每一樣都講緊一啲中國嘅滲透，或者中國嘅好似將香港赤化咁樣。佢講緊即係如果用翻自焚者做一個例子嘅時候，佢當中帶出嘅信息，除咗自焚之外咧，就係裏邊嘅學生係覺得香港獨立先係唯一個可行嘅方法咯。 好進取喎！如果係咁嘅話，即係依句香港獨立先係唯一嘅方法嘅話，好進取啊！ 所以就點解大陸咁驚？點解金像獎？點解佢哋即係知道十年入圍最佳電影？點解佢選擇唔播？ 係因為佢哋唔想大陸啲人見到香港係提倡緊呢樣嘢囉。 咁但係我就係想講就係話，即係譬如話用作為一件藝術品，我覺得十年呢樣嘢好有啟發性，我覺得香港人應該要做拍多啲戲，拍五年叫五年啊、七年啊、六年啊咁樣一路拍落去。起碼係即係對一啲港珠嚟講都話有啲起到啲作用。咁但係如果用呢個嘢作為一個抗爭嘅手法呢，就好嚴重嘅問題。即係譬如話我就咁聽肥仔咁講啦，譬如話自焚者呢個咁嘅故事模式。喂，我覺得係其實基本上係將戴耀廷變咗做超級戴耀廷㗎咗。即係戴耀廷嗰種和平理性非暴力，當然我哋最好梗係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爭取到嘢啦 ,ok? 咁但係你見到由呢個雨傘革命開始到旺角呢個嘅即係暴亂事件當中，即係你見到嗰個抗爭模式個趨勢呢，唔係行呢條路喎。 因為首先呢戴耀廷已經令人覺得有啲嘔心。超級大耀廷呢係令人覺得激盪嘔心。 咁唔係嘅， 即係好似一隻大怪獸喺前面，好恐 怖。咁但係你諗返喎，即係如果佢哋出由導演喺2015年嘅時候經 After 雨傘革命，你見到好多 image 喺度，譬如阿婆嗰陣時拎住把遮，咁你都可以好多下相啦 ,ok? 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如果 我明你講咩白石，其實佢呢幾個故事，佢呢種手法，佢甚至係未去到譬如話艾薇薇嗰種咁樣嘅表達方式，即係佢呢個完全係一種客觀嘅表達方式，跟住用一種藝術手法表現返個現實出嚟咋嘛。咁但係艾薇薇嗰啲藝術，即係起碼佢有一個 provocative， 就係有個 activism 喺入面，就係挑戰緊當權者。 即係 佢連嗰個層次都未去到，當然唔可以有呢種抗爭啦。 即係當然環球時報啊，即係喺一月嗰陣時佢已經講到話呢套戲其實係一種思想病毒嚟嘅，影響緊香港人，即係香港人或者係極度呢個嘅極端化呢個嘅即係大陸政府呢樣嘢係對香港係冇幫助嘅 ,ok? 咁但係我就係想講就係話，咦，你睇返呢五個故事再睇返個 hashtag 就話喔，為時未晚。咁其實想同香港人講啲咩呢，想刺激觀眾啲咩呢，即係你想話俾觀眾聽喔，香港呢就為時未晚嘅，呢樣嘢係呢個我哋火屍十年之後會發生嘅事，或者將來會發生嘅事啫，所以而家我哋仲有機會呢去改變呢樣嘢嘅。我咁諗啦，肥仔，如果你覺得唔係，你可以改正我。咁但係點樣呢，你話先啦，即係你已經做咗嗰個假設出嚟喎，即係已經有自焚者呢個戲出咗嚟，譬如話年輕人自焚啦 ,ok? 即係再有老人家自焚啦，喂，年輕人自焚一紮自焚都冇帶嚟任何影響嘅時候，咁你播呢個十年出嚟，即係講緊自焚者係冇唔 work 嘅時候，其實你係咪話俾觀眾聽係為時未晚嘅，咁唔好自焚啦，做其他嘢啦，係咪咁嘅意思呢，你話先。 我覺得係喎。 其實我同意㗎呢樣嘢，即係我明白，我明白你講緊咩，其實即係講到話十年為時未晚咁樣嘅時候，即係我驚嘅係即係佢帶俾觀眾嘅訊息嘅係，即係當然係仲有方法可以，即係仲可以有改變嘅十年去改變呢個情況啦。咁但係亦都同一時間嘅係，究竟佢哋即係一班容許我用呢個 term 王，即係黃絲嘅角色去到去睇嘅時候，究竟佢哋覺得仲係繼續係咪用呢個同一種嘅方式去抗爭呢咁樣。 喂，咁我覺得好好喎，十年幫到啲抗爭者喎，因為十年如果出到嗰套即係自焚者，發覺其實話話俾你聽，自焚唔 work 夠暴力抗爭啦咁樣。即係如果佢嗰個潛台詞係咁樣，我覺得喂咁 OK 喎 ,OK? 即係另一邊廂，我覺得係會唔會係一個黃絲嘅一個嘅無限歌頌版呢，嚟我即係十年一套戲。即係我唔知呀，我未睇，我唔可以咁樣講，我只話一個即係透過經過睇完啲影評剩我得到一個假設啫咁樣。咁我覺得即係香港其實呢套戲其實俾香港人嚟講係一個 reminder， 但係呢個 reminder 其實譬如話講到十為時未晚呢樣嘢係推緊香港人做啲咩呢，即係香港要脫離呢個十年呢個嘅被動式嘅抗爭模式囉。 其實嗰個作者，電影作者係比較係抽離咗嘅，係冇提供一個答案嘅。咁但係佢隱約地就話俾你，即係大概又話俾你聽為時未晚囉。 即系咁，但系佢冇将佢自己嘅谂法摆喺电影入边，摆喺电影入边咯。但系我未睇到戏啊， 都要俾啲想象空间嘅，系咪？ 嗯嗯，即系咁，但系问题就系，我觉得你讲得啱，就系话其实你可以，你睇完之后系可以剔嗰个黄丝个腮噶，你可以觉得即系悲情一番，跟住就。做翻入面做嘅嘢嘅喎，一樣可以。 香港由始以來到到而家一路 run 嘅模式就係悲情。你睇六四，你睇六四依個嘅即係密謀六四依個嘅每年嘅六四六月四號 ，OK， 即係你又再睇下所有嘅遊行啊、剩啊嗰種嘅和理非非抗爭模式。OK， 嗱，我而家唔係鼓勵暴力嚇，只不過係話一路以嚟依幾廿年嚟，香港一路都係用緊依個十年嘅抗爭模式去 run 緊嘅。如果呢套戏都话埋俾你听，十年之后自焚都唔 work 嘅 ，OK， 咁系咪有啲新嘅思路要出嚟咧？ 因为香港系一个比较 commercialize 一个商业化嘅社会咧，所以某程度我惊观众嗰一个 moment， 佢哋睇完之后好有感动嘅，但系到出翻嚟啦，到去面对翻呢个社会嘅时候，你唔会即系唔可以排除嘅一样嘢就系话去到。即如果啊，將來仲有一次類似雨傘革命咁樣嘅規模喺金鐘嗰邊，譬如14年佢哋唱喺金鐘著曬手機做曬燈去唱今天我，但係可能10年後，可能佢嘅抗爭模式就係大家一齊坐曬喺度去睇10年咯。 係，即我覺得係10年會係一種悼念式嘅一個紀念活動咯。 係啊，去 東線。 即係我覺得好似東蟬呢一個故事咁㗎，如果你睇返大家睇返個電影 description 嘅話，即係我佛思到嘅就話，如果香港繼續用呢一種嘅抗爭模式嘅時候，只不過係你每一年嘅雨傘革命紀念嘅時候都會拎出嚟播十年，播自焚者，到自焚者都睇到麻木咗嘅時候，佢哋就唔會啲年輕人就唔會好似呢套戲咁樣走出嚟自焚啦，因為哇睇咗咁多次都知道冇用啦。系咯，我就系觉得依一种被动式嘅抗争模式咧，系唔可以再出现嘅。即系譬如话哦，依一个热潮，譬如话你知道我哋香港人几咁短暂噶啦，三分钟热度噶啦 ，OK， 即系 share 完之后 ，share 爆咗之后，咁咪咁咯。到时出 DVD 又可能会 hit 一阵啊，有啲纪念商品出嚟啊，哎呀，我真系好啊，我喺依度有份啊，即系可能为咗抗争出咗分力啊咁样，咁冇意思喎，唔 work 噶 ，OK。咁但係即係我想帶出嚟就係話而家唔 work 啦，即係依個抗爭模式唔 work， 我哋就要用其他方法。咁有咩 work 呢？可能 work 嘅就係、是、即係譬如話而家葉普成推緊依個嘅即係全民制憲五區公投啦，即係或者係去到再盡啲嘅港獨啦，即係要推到依個咁嘅層次啦。咁啊糖水，我知道你港獨有啲嘢想講。喂，講依樣嘢之前要問下肥仔喎，喂肥仔，你知唔知支持港獨㗎？ 我支持港獨，即係點解會支持港獨？係當你見到我自己嘅政治啟蒙係由兩年前開始，當你見到咁大型嘅群眾運動都唔 work 嘅時候，咁仲有啲乜嘢可以影響到香港政府？仲有咩可以迫使到香港政府同埋中國去俾香港人有呢一個民主嘅權利啫？咁就係。你連咁大型嘅佔領啊，79日啊都冇成效，失敗咗嘅時候，咁其實你得返，你真係得返自決，你真係得返去唯有係香港自己成為一個國家㗎喎，其實。 係唐水繼續，唔好意思。 係因為上集講過啦，咁但係我覺得講得唔夠清晰，或者同埋應該再講多少少。唔夠多啊，量同埋深入都唔夠啊。咁其實上集都講過啦，就係、是、話，譬如而家有啲民主黨嘅泛民嘅議員，例如話梁家傑咁樣，佢立此全照唔支持港獨。咁呢樣嘢要講清楚囉，你點樣又支持民主但係又唔支持港獨。咁嗱，譬如你咁樣講嘅時候，你話你唔支持港獨，如果你係一個稍微你一個唔係文盲嘅記者啊，你聽到呢句說話，你跟進嗰個問題就你就應該要問佢，咁你唔支持港獨係咩意思呢？你係咪你唔支持港獨 ,ok, 咁你支唔支持人民自決呢？你支唔支持香港人有權利去 投票獨立呢？咁你一定要答呢個問題。OK， 如果你係唔支持人民自決嘅話，咁其實你但係你又支持民主喎，你話咁到底你而家支持緊嘅係一個乜嘢嘅民主呢？即係話你即係其實等於就講緊就係話你支持民主，但係你認為香港人係冇權去修改佢自己嘅憲法。咁其實你咪支持一個鳥籠式嘅民主呢？咁其實你支持緊乜嘢嘅民主呢？樣嘢你要解釋清楚嘛。你一定要講㗎嘛呢樣嘢。咁 ok， 如果你話喔唔係我唔支持港獨，但係我支持香港人應該有自決獨立嘅權利，香港人應該去自決獨唔獨立。咁不過喺呢個情況之下，我都唔贊成香港係獨立嘅，我都會投反對票嘅。假設有一個香港獨立嘅公投發生，咁 ok 啦，咁樣就即係比較好啲啦，比較清楚啲啦。但係你都要去解釋呢樣嘢嘛，因為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你唔支持香港獨立，你唔去投票支持香港獨立嘅時候，即係話等於你認為香港人同埋中國大陸嘅人，或者香港同埋中國大陸係一個命運共同體嘛？你認為香港同埋中國大陸係應該呼榮與共㗎嘛？咁你應該將呢樣嘢同香港人講清楚嘛？咁你就唔好講本土喇喎，即係你要講清楚喎，反對香港獨立係乜嘢意思喎？即係我想像佢梗係會話支持落實基本法啊，繼續行一國兩制，佢梗係會講嗰啲嘢啦。咁但係你都需要回答我剛才問嘅問題嘛。 公平啲下，即係嗰陣時當然佢講過啦，我唔知道係咪阿大狀即係啲詞彙用得太差啦，立此全照啦，咁佢講到冇彎轉啦 ,ok, 咁其實係嗰陣時佢嗰一刻佢係覺得即係呢樣嘢係即係冇可能發生嘅，或者係嗰個民粹未係嗰個民情未係去到嗰個程度，所以佢就可以咁大膽講出呢樣嘢出嚟。咁但係而家可能你再問佢嗰陣時佢已經突咗啲㗎喇。 咁你可以轉態嘅，你可以轉態。 喂，佢已經立此全照喎，轉好大喇，大佬。到死嗰日佢都要咁。 跟住佢話立此全照，嗰日我係咁諗。 即係咁就 work 囉 ,ok。咁但係你見到其實而家我哋朝住個方向係譬如話即係港獨係一個最 extreme 嘅 idea， 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啦，或者黃達都黃順都講過啦，即係當我哋成為中間派嘅時候就會即係用即係點講啊，即係香港其實就贏嘅。當我哋可以真係修改到自己憲法，或者係大陸可以放手俾我哋去修改一啲修改到嘅憲法，我覺得已經係 work 㗎啦。即係我覺得已經係香港係成功咗啦。 公民黨啦，今年佢哋而家嘅綱領呢，佢話叫本土自主多元㗎嘛。其實你見到無論係泛民無論係建制派，佢哋都想去食住，即係食埋本土呢條水嘅時候，咁民主派啦，佢哋主張嘅係到今時今日啦，佢仲係需要，即係仲個訴求就之前仲係講緊真普選呢樣嘢。咁但係要去返現實個角度，就係話咁你基本法真係唔容許，係佢限制喺度嘛，所以先至點解今次會話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呢樣嘢，就點解要做，就係因為要修改個基本法而去。而家最激進嘅講法就係去港獨嘅時候，咁但係而家呢個全民制憲就係只不過係修改基本法，即係只不過係話將個基本法係由人民去寫，而唔係去否定呢樣嘢㗎嘛。咁樣嘅時候，咁其實某程度相比港獨唔係溫文好多，唔係溫和好多咩？ 溫和好多，亦都唔暴力添啦，完全冇暴力成分添，亦都唔需要流血。OK。 咁我哋上次呢我講過呢，就係話即係打過個比喻，我係有一個比喻出咗嚟㗎嘛，就係話其實香港係一個地區金融中心，就好似新加坡啊，或者係呢個杜拜咁啦，係咪？咁你同你個腹地呢係應該要有一個區隔，咁樣你先至會大家呢係一個大家有一個互利互惠嘅情況出咗嚟嘅。咁呢我覺得呢樣嘢呢太離地呀。咁樣呢我嗰日呢就睇呢個《熱血時報》呢，我就睇呢、這個嗰、那個叫咩古惑仔俱樂部係咪好似叫。 喔、哦、係。 古惑仔俱樂部呢，我 我咧就即係覺得有一個比較可以貼地啲嘅解釋去講呢個比喻出嚟。 係 情況咧就好似，其實咧就好似呢個地區呢、這個金融中心咧，同埋呢個福地咧，就即係好似即係古惑仔一樣咁樣啦，就好似。你個福地，譬如我上次呢就話，譬如你其實你個福地係中東，咁你好多石油嘅金錢啦，咁你喺新加坡亦都一樣啦，你福地係馬來西亞或者印尼有好多天然資源啦，橡膠啊咁樣，咁但係譬如你區隔佢嘅原因呢，就係因為你有好多嘢你唔可以喺呢個福地嗰度，你嗰個福地嗰度做，因為你嗰個福地係唔同呢個世界接軌咁，唔同呢個世界商業社會接軌㗎嘛。咁譬如話你，如果你去沙特阿拉伯做嘢，你去杜拜做嘢，你可以比較開放啲嘅，你好多西人都可以去嗰度做嘢啦，因為當地嘅文化比較開放，但如果你去沙特阿拉伯，你基本上好似坐監一樣㗎嘛。咁所以你咪好多嘢都做唔到囉。咁調返轉嘢都一樣嘛。你杜拜做到杜拜做嗰個嘢，你唔可以俾佢沙地阿拉伯做，因為你好多嘢你即係你唔想咁做囉，因為你沙地阿拉伯你想保持返佢係咁封閉嘅幾個地方嘛。咁其實你而家香港同埋大陸都係一樣啦。咁其實而家發生嘅事呢，就好似你我嗰日睇古惑仔咧，就覺得即係其實好似，即係大家有冇睇過古惑仔啊？應該有啦，我假設同埋即係你陳浩南咁，你灣仔佢大曬嘅，係咪？佢玩曬嘅咩波樓雞竇與大檔，佢睇曬嘅，咁樣佢好成功啦，揾到好多錢啦。咁但係佢揾到好多錢之餘，佢都要將嗰啲錢存翻銀行㗎。咁你嗰個福地就好似灣仔咁樣啦，咁你存翻銀行，咁你都要去匯豐㗎，咁你嗰個匯豐其實就好似就係你嗰個金融中心㗎嘛，咁你而家唔係喎，你而家要話我而家好巴閉啦，我而家即係有錢啦，係咪先，咁樣又溫好多生意啦，咁樣咁嗰間匯豐你都要去溫埋佢， 即係古惑仔都要溫埋間銀行咁 樣，係要溫埋間銀行。咁我知你阿浩南哥你係好勁，即係但係要你做埋啲咁嘅嘢委屈咗你㗎嘛。咁跟住佢又開始溫嗰間銀行啦。溫嗰間銀行啦，咁佢就開始派嗰啲山雞啊，佢入去做分行經理啊，咁跟住呢又開始換嗰啲桑拿浴室嗰啲人呢入去做 teller 啦。teller 嗰啲人呢就掹返佢出嚟做呢、這個就指去桑拿浴室啦。咁你搞搞搞搞搞，咁你就搞融合啦喺度，咁好難搞㗎喎。即係其實你就係將兩套制度互相蠶食㗎嘛。呢個比喻我希望大家會明白多少少，就係咁啫。 即係你唔可以用返同一個 system 去 run 兩個完全唔同嘅系統。即係你可以有你繼續發威，你可以繼續你做你嘅強。 乜你係啊，你好威㗎嘛。 Okay， 但係你可唔可以，你要對返一間銀行用返一間用即係對返一間銀行有一個銀行嘅態度。即係銀行有佢自己 system， 你就真係唔可以搞佢。ok， 如果唔係佢就唔係一間銀行㗎啦。 同埋委屈咗你㗎嘛，委屈咗你浩南哥啊，係咪先。做埋啲咁苦悶嘅嘢。 佢都要靠，咁你如果用返呢個比喻嘅話，即係銀行始終都係要被需要多過係，即係你呀有錢，你點解要擺銀行啫，就係、是、因為銀行安全㗎嘛。你睇返而家巴拿馬嗰個物件幾多空殼公司喺香港，即係幫人搞呢樣嘢搞嗰樣嘢 ,ok。咁但係即係如果我覺得呢個比喻幾恰當啊。 另外呢就是其實這個地區金融中心的比喻呢，其實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呢，其實是相對於20年前呢我們偉大的董建華領導呢和他的財政司梁錦松呢提出一個Manhattan Plus 的，當時他提出了一個 Manhattan Plus 的比喻嘛，同樣都是就是覺得香港是要成為一個 Manhattan Plus， 咁 Manhattan Plus 嘅咩意思呢，就係、是、話其實你香港就係 Manhattan 啦，咁你附近就即係你就吸引好多人流啊物流啊嗰啲過嚟啦，咁你咁但係佢附近仲有啲地方啦，譬如 New Jersey， 咁你好多人，咁你 Manhattan 住好貴㗎嘛，咁你冇咁多錢，你咪去 New Jersey 嗰度住囉，咁跟住你咪 commute 翻工，就即係等於前嗰排 范徐麗 泰講㗎， 叫我哋去珠海住嘛， 係呀，叫啲香港人去珠海住嘛。咁其實呢個就係對比返呢兩個比喻。首先我想講呢，就係呢個 Manhattan Plus 嘅比喻呢，就係建基於一個你溫咗20年啦，咁好似唔係好成功喎。咁另外呢，就係呢個比喻呢，係建基於一個 assumption， 就係其實你嗰個中國大陸佢係會繼續開放，繼續改革，經濟改革同埋開放越嚟越似香港。當時鄧小平仲話喺中國四周圍呢，就會即係建造多十個八個香港出嚟。咁樣。咁呢樣嘢又冇發生到喎。咁另外呢，就係話如果你真係可以溫到兩套制度，即係話我又可以溫到新加坡，我又可以即係我又溫到圍起佢區隔開嘅香港，又可以溫到另一套制度，就係個福地嘅制度，比較保守嘅制度，我兩樣都可以溫到嘅時候，咁你使唔使香港做一？你咪喺上海做囉，你咪喺深圳做囉。咁問題就係唔得嘛，你就係做唔到嘛，喺深圳上海。咁跟住你就換曬嗰啲人，即係你又想換血，將個上面點解你做唔到呢？因為你嗰啲人唔同嘛。咁但係你而家呢香港你又想換曬啲人，即係好似你要換嗰啲桑拿浴室嗰啲入去匯豐嗰度做，跟住掹返匯豐嗰啲人呢就走咗去桑拿浴室做。咁嘅時候咁係唔通喎。同埋呢就係話，其實你呢個咁嘅曼克頓比喻呢，其實呢個係一個計劃經濟嚟㗎嘛。呢個已經係超出咗嗰、那個城市嘅規劃。一個城市規劃就係話，譬如我預計嗰度有幾多人，或者我都想嗰度有咁多工，咁我就去極其量就係去實行一啲政策去 stimulate 嗰度嘅商業，或者係吸引啲人去嗰度住咁樣。咁但係你呢個諗法其實就係話你係規劃咗嗰啲人去嗰度住，而唔係話你去預計嗰度有咁多人，跟住又起一啲設施出嚟，已經係超越咗。呢個係一個計劃經濟，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可以話係一個大白象工程，基本上就係、 是、香港自己本身係一個大白象工程。 係啦，香港呢個成個構思，呢、這個咁嘅政策思維就係一個大白象工程。咁同埋就係話如果你真係覺得香港係 Manhattan， 你珠海係 New Jersey 嘅話呢，咁我就唔該你去 Manhattan 嗰度睇下啦。你去搭15分鐘過條海底隧道就去到 New Jersey 㗎啦。咁跟住呢你去到呢，你自己感受一下，你覺唔覺得自己係去咗另一個國家。咁但係你又喺香港試下搭火車返深圳或者搭船去珠海，你出境之後你覺唔覺得自己係去咗另一個國家。咁呢個就其實呢種咁嘅思維呢，其實就係一種古老嘅統治者一種高傲嘅思維，就其實就等於類似呢，就係好似馬英九呢，馬英九呢要周子瑜做中國人一樣，即係其實係嗰樣嘢係唔現實，係脫離咗每一個人嘅生活經驗嘅，嗰樣嘢係唔係真實嘅嘢嚟嘅，完全係。如果你真係想我返，我舉個例啊，譬如話如果你真係想我返去珠海住嘅，咁你要解決我嘅生活問題㗎嘛，有好多嘢，咁唔係我點會返去珠海住啫。所以呢樣嘢係永遠都唔會發生㗎，即係譬如我用開，即係我就好少玩 Facebook 啦，而家就咁，但係好多人可能覺得，即係我同我朋友喺 Facebook 聯絡開嘅，咁我突然間返珠海喎，咁點啊？ 我用 WeChat 啊， 點啊？ 微博 點聯絡啊？ 咁咪冇噶嘛？ 即本身其實已經係一種區隔嘅時候，即你點樣去擁都係擁唔到啲人上。即你見到嘅唔係淨係珠海住啊，即譬如話大學啊，有我睇翻即有廣告就係話，誒、哎、你喺香港識唔到學咩？唔緊要，你翻大陸讀書啦咁樣。即其實都係做一套。係 唔會發生噶呢樣嘢，係唔會發生噶，係唔會發生噶，一定係失敗噶。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將佢區隔咗嘅時候，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嘅，咁一切咪好合理囉。即係你匯豐就係匯豐，浩南哥嗰啲桑拿浴室就桑拿浴室，咁跟住你新加坡就係新加坡，咁你馬來西亞就馬來西亞，或者印尼就印尼，咁你唔會互相有一個互不侵犯嘛。即係話你而家民進黨或者係本土派，你好似覺得佢短期內佢係對你一個挑戰，但係其實長期嚟講唔係喎。因為泛民佢係大中華膠嚟㗎嘛，佢係要結束一黨專政㗎嘛，長期嚟講泛民先係對共產黨嘅威脅嚟㗎嘛。咁你嗰、那個民進黨都係㗎，國民黨係諗住反攻大陸㗎嘛。 其實佢哋先激進派 嘛，佢哋先激進派，佢哋先會影響到你㗎嘛。 即係如果我吹港獨嘅話，其實呢係對你嘅政權冇影響嘅，因為呢我係需要，我係唔推返你一黨專政，你咪繼續做你做嘅嘢啦。我唔要 under 你啫嘛，咁樣囉。 係呀，就係咁啫嘛，我係對你係有好處㗎，同埋我做咩都唔，我係唔會理你，我係唔會影響到你㗎嘛。如果港獨之後，即係譬如話，但係佢唔係咁諗嘅，佢嘅諗法呢就係點樣呢？佢諗法呢就係、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喺我喺香港，我掛張大海報出嚟要真補選咁樣啦，咁就即係影響唔到，影響唔到大陸。咁但係而家佢都覺得影響到啦。咁譬如我再激啲呀，我掛張喺獅子山度掛條再大啲嘅出嚟喺度，習近平屌你老母咁樣，咁我咪影響到佢囉。咁佢嘅諗法就係話，喂咁樣唔得喎，如果你咁樣掛喺度，你又唔受我管嘅，咁咪大鑊。咁但係事實唔係咁樣㗎嘛。因為如果多獨立咗嘅時候，我就唔理你㗎啦。我點會，即係等於我唔喺香港掛，我喺澳洲掛，我喺美國掛，但我唔會咁做㗎嘛。 我唔需要咁做，我唔需要鬼。I don't f care 咁樣啦嘛，係咪？ 因為到時會係 nobody cares 㗎囉，其實係另一個國家嘅嘢嚟㗎嘛，本身係。 係啊，係啊。 嗰啲係要去到外交嘅層面㗎啦，即係要去理㗎嘛。 但係去到嗰個位，其實即係你我哋咁樣講啦，其實我哋都講咗兩三集關於港獨嘅事，我都覺得都係冇嘅，其實都係比較遙遠嘅事嚟嘅。即係你話十年，其實應該就係拍，即係香港獨立咗應該點樣啊？咁先至叫做抗爭啊嘛，係咪先？即係香港成為一個國家嗱，我相信嗱，俾埋料你啦，拍一套戲叫做七年咁樣。就係、是、做香港已經獨立建國啦，已經 香港獨香港獨發生嘅事啊，係 啦，咁樣香港獨立咗發生嘅事，咁啊掂啦。係 啲人覺得 建條嗱香港呢咁功利係咪先？建咗條水十年咁屈啦，開套戲嚇、叫五年，或者開套戲叫廿年嚇、就係、是、講香港獨立咗嚇，點、樣去同中國周旋嚇、 跟住啲人講中國啲嘢，跟住香港啲人就。你關我咩事啊啲嘢咁樣 係咪？我覺得呢個可能係睇下前面條路點樣行啦、 啊。因為點解話大陸唔想香港獨立，即係覺得佢點解當時點解打壓得十年，打壓十年呢套戲咁勁，即係同埋即係點解打壓香港主張獨立呢？其實我覺得某程度倒返轉嚟睇，其實如果香港能夠獨立嘅話，其實對中國反而有利嘅。即係點解？點解咁講呢？即係講中國經濟，其實大家講緊資爆，其實會唔會發生呢樣嘢？咁其實今年啦、Moody's 將香港個 rating 降級由 stable 到 negative， 原因係因為香港同中國越嚟越緊密，即係無論係政治或者經濟嘅體系啊，就越嚟越緊密，所以因為本身中國嘅政治和經濟體系本身是給不到國際投資者信心的嘛，所以當 點解？所以點解大陸咁多中，即係咁多投資者來香港，就係即係啲中資公司啊，或者香港上市啊咁樣。而香港本身國際金融中心呢個名啊，已經吸引到好多外國投資者嚟香港啦。咁亦都因為假如如果香港可以獨立嘅喎，到時香港同中國其實唔係一個主人同埋一個奴隸咁嘅方式去傾嘅，到時係一個平起平坐嘅咯，大家喺個國家同國家嘅層面去談判、去干涉嘅時候，咁其實對中國嚟講，其實我一件係一件好事咯，我覺得 係一件好事，因為你有一個分工啊嘛，大家即係好似經濟學理論咁樣，你有一個分工嘅時候，你咪會做得更加好咯。同埋如果你譬如你工作你中國大陸係越嚟越開放同埋繁榮嘅時候，咁你其實你係一個帝國嚟㗎嘛，你自然就會吸咗香港嗰個心去㗎啦，即係好似美國咁咋嘛，個人都即係佢好自然就會吸咗全世界嘅人同埋佢思想就會去傾去向住佢㗎嘛。咁但係如果你個國家係唔係啊，你調返轉頭講，我哋越保守，好似而家習近平呢個管治咁樣越來越北韓化嘅時候，咁你就更加需要一個地方去同你做一個緩衝㗎嘛。如果你咪封曬囉，嗰陣時中國鎖國嘅時候，香港就係點解佢哋保留住香港，就係香港就係有呢個角色喺度嘛。咁而家唔係喎，而家佢鍾意攬住一齊。揽住一齐死嘅咁样， 睇下点啦。嗱，咁我哋今集讲到呢度啦，吓，咁我哋吓下个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啦。 OK，OK，thank you 啊，肥仔，拜拜， 拜拜。